喂，每日一萬呢，今日要講第二單嘢。第二單呢，就係講遼寧號啊，我國自主研發嘅呢個航空母艦呢，遼寧號第一艘啦，呢個真係好值得呢個民族嘅驕傲啊。咁啊，呢個遼寧號呢，今次訪港啊，引來呢個好多愛國人士去排隊啦，去攞呢個門票啦，咁啊，好多人攞唔到票，攞唔到呢個票喎，攞唔到飛喎，點算呢？咁啊，有兩個阿伯呢，就大罵啲解放軍食塞米啊，冇鳩用啊，咁撚快好似屙尿咁啊，派晒啲飛咁啊，引來十分之不滿啦，係咪？咁老實講啊，呢兩個阿伯呢，其實真係好危險，你知唔知侮辱人民子弟兵係會負上好嚴重嘅政治後果，係嘛？輕則洗頭艇押返去運你3、5、7個月，重則都唔知會唔會咧帶去廣州軍區301醫院就活摘器官攞你嘅腎去賣返200萬。咁當然呢樣嘢咧，我哋都係即係作為一個局外人咧，我哋唔知佢係咪真嘅即係有啲網台節目講撚到，梁振英上架飛機度俾人屌老母落翻嚟或者咧可能連呢個叫做咧龍蝦都俾人抄埋咁講到繪形繪聲，當然我哋冇人喺上面，亦都唔知發生咩事，亦都唔會鳩噏啦，係嘛？大家都睇住，都係從電視睇嘅啫，會唔會有人喺上面話俾你知發生咩事咧？梗係鳩噏噶啦，間間都鳩噏，我夠膽講不過冇所謂，我哋都鳩噏下，鳩噏埋一份。咁老實講啊，佢即係講翻呢個梁振英上次呢個習總訪問香港嘅時候咧，咁啊有紅地氈就迎接呢架專機啦。咁佢呢兩公婆衝咗上去，根本就係想同埋呢個習總咧一齊行紅地氈。落嚟一齐向群众挥手，话好似咧一个咧中国领导人夫妇，一个咧就香港领导人夫妇，好似佢地位要平等平起平坐咁样啊！喂，呢样咧唔使讲都知道系僭越啦，呢个系诛九族嘅大罪嚟噶。如果而家好似要仿效呢个明太祖啊，诛杀呢个方孝孺嘅话咧诛十族。咁但系梁振英冇咁多同学噶，点诛咧？唉，惨啦！诛十族咧就改为诛测量师，诛佢个行家。咁啊，香港我谂都唔少测量师啊，要诛都有排诛。唉，所以都几大镬。如果真系要搞起呢啲嘢上嚟，咁我哋再讲翻你呢单辽宁号呢单嘢啦。嗱，派飞咧，老实讲系真系派得好快嘅。解放军喂！你估人哋唔使做咩？系嘛，净系服侍你啲阿伯咩？系嘛，派飞俾你又唔使钱，咪嗱嗱声派捻完佢就算数啦，系咪？所以咧，最好咧都唔好得罪解放军啊，人民子弟兵，喂，唔系讲笑噶，喐下手啊，随时用弹冇弹打你啊，系咪？打中咗你嘅身体喺里面再爆炸，咁唔系咁好啦，系咪？所以咧，嗰啲阿伯都系唔能够讲咁多嘢嘅。解放军派俾你就人情，唔派俾你就道理，系嘛？好啦，我哋讲翻而家呢个辽宁号啊，要嚟访港啦。攞唔到门票嘅固然失望啦。咁我哋首先要睇下啦，香港警察啦，竟然呢喺呢个辽宁号访问香港5日期间，要动用1000警力咧，就保护呢个辽宁号。哇！呢单嘢老实讲啊，我一见到咧，我就觉得根本咧就喺度叫做泄露国家机密。你谂下，美军啊，嗰啲英军啊，之前嘅俄罗斯航母嚟香港，从来都冇呢个待遇嘅。点解中国呢个辽宁号嚟到香港会啲咁嘅待遇咧？呢个待遇究竟表达啲乜嘢咧？表达香港警察有听我哋节目啊？点解咧？点解咁讲咧？因为佢哋知道俄罗斯嘅航空母舰或者美国嘅航空母舰，人哋系有战斗力噶嘛，边度使警察保护啊？系咪？但系佢哋知道嘛？听咗我哋节目，知道中国海军最出名系乜嘢啊？卡拉 OK 啊嘛，系咪？佢哋引以为傲嘅呢个先进嘅设备就系卡拉 OK。 咁當然卡拉 OK 梗係唔打得仗啦嘛，呢、這個只能喺娛樂方面咧發揮到一個好大嘅功效，但係要打仗咧就真係難啲，所以啊，警察先至用1000個警力咧去保護呢個遼寧艦，知道咧呢、這個遼寧號嘅戰鬥力麻麻地，叫做咧國語咧叫做不怎麼樣嚇，咁啊明知道你嘅作戰能力不怎麼樣，咁啊梗係要保護啦，係咪？所以咧。呢班警察咧有听我哋节目，知道辽宁号啊系需要咧系呵护嘅，好似咧叫做温室里面嘅花朵咁样，要呵护备至，稍一不慎，哇有乜嘢穿咗个窿啊，沉落海底啊，到时点样交代啊？所以咧，我觉得咧，佢哋咧都系用心良苦嘅，大家咧系要觉得即系对于其实香港警察咧系要重新改观。起码佢有听我哋节目吓，知道呢个辽宁舰嘅战斗能力咧系争少少啊，不怎么样啊，咁啊呢个咧，我都觉得咧，佢哋都好勇敢啊，而作出咁大嘅动员咧，上面如果怪罪落嚟，可能真系好大祸，分分钟拉3、2、3、5、7个警司级翻上去双规，就话泄露国家机密，哇！将呢个中国嘅战略军事部署吓咁容易咧就暴露喺人哋嗰度嘅，所以咧我都觉得呢单嘢咧嚟紧有手尾跟吓。不过咁可幸嘅系佢哋有听我哋节目，嚟紧我哋如果收到啲咩风咧，我哋都会通水俾佢听，等佢哋提早走佬嘅吓。咁呢个节目系咁先。